大匪看天下，寻日出咗节，因为打完风啦，咁啊今日出埋后尾嗰两三节啦，都讲风吓，咁啊经过寻日嘅折腾啊，真系大镬，因为寻日朝头早咧，我基本上咧出街即系翻工咧，揸车咧玩咗两个钟，寻晚收工仲大镬，因为成条吐露港马场方向冧咗树。好多车其实今日都仲做緊嘅。好多地方呢因为要主要个干道即係香港嘅交车道呢如果冧咗树啊有啲嘢呢倒塌咗棚架封晒盡快清理。咁变咗呢好多嘅夹即係泥夹车啊会封咗条路然后夹。寻晚就係咁。我基本上由深水埗返到大埔三个半钟。而我嘅拍档仲犀利一个住呢个古洞。直头淨係嗰段啊。由上水去古洞塞咗个半钟。今日仲系㗎仲做緊啊落马洲附近。寻日其实应该真系要放假㗎。因为点解呢令到更加腾出更加多嘅人手冇阻住好多人去处理呢件事。令到香港呢更快可以运作。咁而家啲只要冇咁挤塞嘅路呢其实未搞掂我估要搞到星期日啦。係咪咁都多谢呢好多呢自发性啦虽然做得唔系咁好譬如好似众志啦我唔够胆因为我冇做。何超莲啦啊啲鬼佬啦咁喺将军澳执垃圾啊喺杏花村执垃圾啊啊搬树头锯树啊。咁大量呢啲人啦就香港我哋好有句口头禅嘅咩香港地方自己救。咁喺呢一次里面呢就发现到好多人包括鬼佬即係唔好话外国人啦吓咪俾人话我歧视人。咁呢表现到最好嘅一面啦有陣时候人嘅嘢就係咁吓当需要嘅时候互惠互助啦咁譬如好似好多猫狗啦好似黄爱明即係又曾经即係香港有个网台主持啦我估系咁啦而家好似去咗澳洲我唔知好鍾意啲小动物嘅。咁今朝早就出咗个 post 啦就话如果你见到有啲动物系死咗啦你应该搵个发泡胶装起佢密封咗佢然后打电话俾食环署。食环署会将佢拎走有一个专门呢处理即系呢动物尸体嘅堆填区呢将佢哋呢处理咗佢。咁喺 Facebook 度即係出咗咁嘅资讯啦咁大家可以 search 下嘅即係好多时候呢就係当完咗件事譬如我哋僆仔以前都系㗎逢系叫做清洁我唔记得叫乜嘢啦我哋僆仔有呢个清洁斗察队定咩嗰个清洁香港呢逢系打完风啊嗰样嘢啲海滩啊好多啲废胶垃圾呢会冲上岸呢我哋学校就会组织我哋呢就真系执垃圾啊。咁有本簿写低平时都有嘅你检举譬如有啲垃圾冇人处理你写咗佢跟住呢就打电话去举报佢跟住呢就有人嚟清理。咁呢打完风之后呢好多海滩好多垃圾好似呢次都系啦好多啲海洋垃圾冲晒上去杏花村。咁大家都睇到嘅话大澳啦咁好多人而家執拾緊啦何超莲做緊。咁但係以前呢我哋港英时代呢就有呢啲啲由小学生去做。等佢哋个公民意识即係我以前就系咁啦。即係有呢啲咁嘅清洁斗察队定嘅我唔记得叫咩名系有。但係回归咗之后呢就冇。咁呢香港寻日真係经历咗一次大灾难停电停水我寻晚屋企停水前日冇寻晚停水电视冇得睇咁我媽最紧张睇延禧攻略啦咁我一早咁我寻日早啲收工啦又冇嘢做咁开咗个 iPad 俾我媽睇即係最重要就係睇延禧攻略啦咁我坐埋嚟睇啦咁香港人呢冇安全即係冇呢个危机意识嘅。包括我哋林郑都系寻日做了一集节目就讲佢系做咗好多事前嘅功夫。但系到事后嘅应变睇唔到有乜嘢囉。系咪沟通跨部门嘅沟通各样嘢完全冇。巴士龙运巴士巴其他巴士东铁全部跪低基本上住新界区嘅全线瘫痪。 影响我諗又连埋停电啦、过百万人，香港有过百万人寻日瘫痪咗。咁你话点解唔宣布停工，好多考虑啦，我哋唔好讲佢点解唔宣布停工，因为冇同理心。佢住礼宾府落去一条斜路落去就係啦，冧树第一时间清理咗，佢见唔到。佢见唔到。好多情况佢见唔到。佢以为几个重灾区，譬如好似杏花村啦、鲤鱼门啦、大澳啦，呢几个叫做重灾区。新闻报道最主要一个个个所有嘅新闻报道都喺晒嗰度。要到第二朝早落咗波之后先至见到其他嘅影像。因为十号风球啦，即使电视台又好，报纸又好，有多位佢都系影唔到嘅，系要落咗十号风球，冇咁危险佢先出动到。佢睇唔到，我咪同佢解释嘅。而事实都系佢冇同理心，佢唔知道翻工系点样，逼巴士、坐地铁系点样嘅，坐火车系点，佢唔知道嘅，所以佢唔识用八达通。佢见到个乞衣500蚊，佢唔知道，所以佢做咗佢自己认为应该做嘅嘢。唔保住香港嘅经济损失，譬如好似我哋证券界啦，出咗声明撑如常开市，买少日股票系咪咁紧张呢？系、哎、跌少日咯，系咪啊？寻日都跌到扑街啦，系嘛？咁咪跌少日咯，有乜问题啫？咁你话佢冇咁嘅权力，打暴风球系一个定咗出嚟噶啦，暴风球就系。唔使翻工，或者除咗某啲敏感行业啦，就已经唔使翻工。咁你话呀，特首宣布得唔得呢？行政命令冇话唔得嘅，但系咪互谅互让？如果嗰个老细唔系个个杜汶泽、古天乐，如果嗰个老细系互谅互让嘅，寻日我都识得啲朋友开啲小铺，都叫啲员工唔好翻工。包括我哋嘅主持啦，我雪儿小姐啦，做美容啦，都叫佢诶唔好翻工啦，你住西贡实大镬嘅，开小日啦，系咪真系咁翻工系咁重要咧？吓、啊，而有啲直头当抗工，包括好似泰国咪国泰嘅厨房，佢直头话当你放风假，当补假俾你，十号风球当放米假，吓、啊，有啲直头当你放大假添。寻日返唔到工，互谅互让，咁就唔会几十万人喺大埔啊、上水、粉岭啊、元朗啊，同埋喺大围啦、啊，点样互谅互让啊？啊，我都系请人嘅人啦、啊，即系唔好话老板啦、啊，请人嘅人我都系。咁但系有几多？因为我哋寻日都地盘系唔开，吓、啊，因为要检视啦，即系有冇危险啦、啊，先开工啦、啊。咁我哋比较好啲啦、啊。咁但系其他嘅你叫点样？各个各地员工都有嘅，有啲直头唔记得个伙计住边度嘅，咁啊净系要翻工。寻日访问得好好嘅，访问一个人，互谅互让。咁你喺度做咩？我排咗三个几钟头咯。咁我老板话一定要翻工，咁点啊？咁我翻唔翻？嗱，地铁就出咗张叫做咩？火车啦，东铁啦，就出咗张大派延误通知书，多余啦。吓、啊，我哋嗰啲老细级。各大企业，佢话点解你唔早啲翻工？早啲翻工都有车搭得噶，搭的士由上水去中环1488，最新知道吓系 Uber 添啊，唔系的士，的士仲要加几百蚊先开车。呢啲打风烂财嘅，呢啲系扑街，只系扑街啦。我寻日做节目，十号风球、八号风球，佢真系要攞命出嚟搏嘅，所以我唔介意你加收几百蚊，因为你架车系有风险嘅。打烂玻璃要钱，无谓人命搏。但系寻日喺全世界都需要你嘅时候，你加价，你就系人渣嚟噶啦。两个概念，你唔好话哎呀，你双重标准唔系。打大风嘅时候佢有风险，人生都有风险，收多你少少钱，值得嘅，你认为应该俾。何况你应该都唔应该出街，你出街你应该俾。但系寻日翻工。正常嘅话，基本上而家记低车牌，打电话举报班扑街系啱。亦都寻晚6点钟，有啲旅游巴就话开始 旅游界，因为好多嘢停咗啦，尤其学校巴添。今日学校都停课，因为有59间学校呢操场啊、冧棚架啊，或者嗰啲即係存在啲风险啊，吹烂咗啲嘢啊，今日继续停课。咁有四间大专院校开啦，其中有啲唔开。咁树人就唔开啦。咁寻日好多旅游巴呢二载啲人翻屋企。但係我都话你二载都惨。如果你返新界嘅冇三四个钟头返唔到去。今日返工嘅时候畅顺咗啦，因为主要嘅干道吐露港嗰啲呢，所有两边树头呢基本上呢清晒啦。吓，譬如我今日都喺要过今朝早过咗深圳啊，因为倾港珠澳啲嘢，因为林郑见到港珠澳大桥顶得住冇问题，系珠海嗰边入闸嗰度啲玻璃门窗同埋漏少水啫。所以佢今日正式出嚟讲啦，珠海呢港珠澳大桥呢就会10月中通车。咁我下一节讲啦，因为有啲人真係同我做咗牌嘅，有啲买咗牌，咁我都要讲一讲今朝早返到，因为佢寻日宣布今日已经大陆呢有反应，咁我今朝早就上咗去同嗰边沟通咗，咁一间做节目讲。互量互让系咪真係有，我真係唔敢讲。但係林郑佢真係唔系我哋呢一类人，佢扮都扮唔嚟。喺佢脑里面佢点会搭地铁，佢知道火车会挂咁样。影响有几大佢唔知道，我哋嘅官都唔知道。呢、这个就系我哋香港而家嘅问题。佢曾经讲过话佢上咗任之后所有嘅高级官员都落区嘅。每一个月都要去，但系达标唔过一半。点解呀，官就系官咯。系咪以前系公仆，而家系官。包括佢在内，佢冇呢个意识嘅吓。你今日即系咧，佢错过咗一个黄金机会。如果佢寻日宣布停工，或者公务员唔使翻啫，佢今日我谂民望飙升10% 都唔止。你睇下吴秋北寻日点样抽你水？我代表工人，你要翻工啊？呢、这个政府啊，就抽你水啊！当中联办同你扎紧马嘅时候，你就见到啦。虽然你行政会议成员，尤其好似汤家华呢啲咁，真系冇改错名嘅。花名咧，我成日都话啦，名可以改错，花名冇改错，花名系根据你嘅人、你嘅形象、你做嘅事嚟改。所以叫汤渣系冇错。呢啲说话都讲得嘅。哎呀，佢做得。合理嘅啊，同雇主沟通啊，如果咪经济损失，详情唔记得啦。但係呢讲得呢啲咁嘅人话唔系渣系乜嘢呢，有啲人话今日你再乜，其实乜都冇得乜㗎啦，听日如常运作。有啲人话李嘉诚退休啦，个风顶唔顺，顶唔顺啱㗎，延长多几粒钟咪冇事囉，延长唔到擘大眼喔返工。冇理事力场囉。所以大家好怀念李嘉诚喺呢个时候，系咪我唔知道究竟呢次嘅风灾对香港有几大嘅损失，但教训真係好大。有啲人就会出嚟讲，就话有啲人买呀，你做节目讲私怨，我唔系啊，我讲啫，我讲件事，我做节目咧，你啲人买呀，你明明擦奶妈鞋，唔系，系讲件事啫。佢做得啱咪赞佢做得啱咯，佢做得错咪话佢错咯，系咪啊？人渣都有做好事嘅时候，好人都有做坏事嘅时候噶嘛，冇永远噶。即系我成日有句口头禅，点解想做啲两性嘅节目呢，就系、是。喺女人嚟讲，个男人唔食烟、唔赌钱、唔饮酒，勤力翻工，对人好好、孝顺，对仔女、对朋友，哇，冇得顶啊，又大方，但系佢叫鸡，呢个肯定系坏男人，啱唔啱？问十个女人，九个都话呢个系坏男人、衰人，点解？明明一个好人嚟噶，系咪啊？一人人都会有。佢唔好嘅一面，做事一件事，香港嘅事摆咗喺度，我哋讲 共产党冇必然做衰嘢，但亦都冇必然做对嘅嘢。咁我哋有一日讲一讲我睇共产党而家呢个中美贸易战情况底下系点。但系我都话啦，迎接准备功夫真系有嘅。我哋做厨房有句名言叫做乜嘢啊？讲多句，功夫虽然有，即系你嘅功夫系有嘅，迈加脚步浮，到你但系真真正正一去做嘅时候，你个人就乱套噶啦。呢、这个就系我哋香港政府而家俾我睇到嘅嘢。再讲一次，功夫虽然有，迈加脚步浮，系咁。